捡起回忆，想起那些美好过去，你的面容渐渐清晰。在这拥挤的城市里，便寻不到那个是你。多情自古伤别离，点点滴滴化作叹息。天在下雨，我在想你，不知道你是否有感应。出门在外都不容易，千万小心保重自己。天在下雨，我在想你，你是否知道我的情意。 颜色好，阿妹更娇羞。 看 那春水流。